若你披起了新款的衣着时就会越受罪，你今天决心高攀，决心摩登不加顾虑，为了和时代比赛，只盼有天领导了时代，旁人若清楚新衣着原是负累，也替你留下热泪，谁愿意抛开了身心的束缚，避免受罪？会清楚决心争取半刻威风，应多顾虑。为了能炫耀一次，得到世间赞颂，你名字人人望清楚，先知你愿着面具。 边度都唔使去咯。 谁自觉今天的阶级的束缚令你受罪？你可知每登一阶每高一级几许畏惧？望见平地的你得到更多快乐与同伴，茫茫夜色中都得到宁静入睡。 你在山顶被风吹咩？ 平淡过一生，你先知道真正乐趣无负累。决不争信息光辉，对于得失不需顾虑。没有期望衣着可以使他领导了时代，同人地一起，不需要悬着面具。不担忧也不心虚，不担忧也不心虚，不担忧也不心虚。